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我国西最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6万米，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见。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流行歌坛从来就不缺才子佳人，尽管很多当红歌手是从一出道就唱歌，但是还有不少人以前从事幕后工作，创作出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后，才一步步被人们赏识，走到台前的。周迅的代表作《看海》很贴合他的性格和声线。其实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是个比周迅还个性的女歌手莫艳玲，来听听她演唱的这首歌《想要和你看海》。 其实

此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您喜爱的记忆的唱片，让我们继续寻找歌坛中的全能唱作人。四岁学琴，直到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李泉的音乐路程远比很多人走得长走得远。1993年，魔岩签下了当时正在上海声名鹊起的李泉，李泉因此成为中国内地以流行音乐创作歌手身份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第一人。此后李泉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来听由他创作苏有朋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一滴泪》。 我了谁也为一个名字崩溃，琴键上的手你弹指的美，该忘了才对，寂寞是鬼，飘的往事只 里破碎，请在我心里再多聊一回，你别急着飞。你是我的一滴泪，我们是那么对的一对，幸福是万分之一的机会，爱情却这个样子被我浪费。你是我的一滴泪，像爱琴海的那种眼泪，未来的日子随便无所谓，我只要记住你的美，比什么都要珍贵。 一般情况下，能唱会写的女歌手人们都会称作创作才女，被亲切地称作班长的曹芳就是其中之一。2000年，曹芳凭借她创作的第一支歌曲《夕阳情歌》参加全国高校原创音乐大赛，荣获最佳组合及最佳作词提名。此后她先后为歌手赵默、周艳红、金海心创作了歌曲，直到她的这首《遇见我》问世，人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位小姑娘的大能量。 每人心里都有个秘密，其他人不可以随意来取得。我最喜欢的灰色，感受着在我阳台所有的花。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个不懂的忧郁，那一边是在太阳高挂的花。 小柯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幕后功臣，其实他一直在尝试自己演唱，比如早年间他曾和田震演唱过电视剧《千秋家国梦》的同名主题歌。和他创作的那些令人过耳难忘的旋律相比，小柯的声音更加平和，让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忽略他的声音而去关注旋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陶醉，祝你在工作生活中也可以全能打天下。 你说吧，要我等多久，把一生给你够不够，背离了面面中的所有，理论中日月依旧。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用一生等你够不够，驱散了征尘一世深秋，吹落山风叹千秋梦。 既然是天注定，悲与喜风雨里奔波着，如今你沧桑的你，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何止是一段儿女情。所以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一点的如此的美丽，就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的心让我再次盼望你。在古老的梦，若满山黄花照如影彩衣，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